今日我要同大家开始一部新嘅书，就系罗马书。我啱啱先同大家讲完咗士师记，旧约嘅士师记系嘛？士师记系历史书，所以就好多古仔。我身为一个牧师，我好中意讲古，但系我更加中意嘅系乜嘢？就系神学。而家新约嘅罗马书就系充满咗好多好多嘅神学思想，非常非常之嘅丰富。我叫今日嘅呢一篇道叫为何要读罗马书。我每讲一部新嘅书，我就会用呢个题目为何要读呢部书。如果你净系想知道罗马书大概讲啲乜嘢，你净系听今日呢篇道就得。但系如果你想知道罗马书嘅细节啊，你就需要系听晒成个系列。罗马书嘅书名叫做罗马书，点解啊？因为系保罗写俾罗马嘅信徒，所以系用收信人嘅名字嚟到做呢部书嘅名，就系罗马书。罗马呢个城好有趣，佢系罗马帝国嘅首都，佢系一个好重要嘅城市，佢系俾七座嘅山嚟到围绕住。罗马城系公元前嘅753年被建立。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被建立，但是去到新约的时候圣经才有提及罗马城。历代的罗马王、该撒王或者凯撒王，他们都是将他们的宫殿建立在罗马城里面。罗马的位置在台伯河 Tiber River 的沿岸，距离地中海是大概15里。它是聚集了东西文化商业的交流，所以是一个非常之混杂、非常之乱的一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有物质主义的教导，有多神论主义。它的宗教是包括埃及、希腊，还有罗马本色的宗教。以军事来讲，它是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包括希腊，但在文化来讲呢，它反而是被希腊的文化同化了。罗马的交通发达，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懂得，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吗？罗马每个地方都有重兵驻守，所以是非常之的太平。罗马城一边一般的生活又是怎样？在耶稣基督出世的前后，大概是公元前的27年到公元的180年间，罗马是一片的太平盛世，各个人都是安居乐业。历史学家称他做罗马太平，就是 Pax Romana。 在保罗的时代，罗马城里面是有100万的人口，但是有一半都是奴隶。你见到是一半是主人，一半是奴隶，所以罗马是一个贫富悬殊的地方。它是豪华和简陋、尊贵和卑贱、富足和贫穷的很强烈对比的一个地方。在罗马城里面的贵族，他们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娱乐是包括喝烈酒、看戏剧、看角斗士 Gladiators， 还有人和野兽的搏斗，这一个就是他们的娱乐。罗马城里面是有很多的犹太人居住，大部分的这些人都是由罗马将军庞培，是他战胜了耶路撒冷、征服了耶路撒冷之后，是将很多的犹太人带到去罗马城里面居住。但是后来罗马政府又怕犹太人是会叛变，所以大规模地将犹太人是驱逐出境。到罗马王尼禄的时候，统治的时候，犹太人又再一次是能够回到去罗马城来到居住。在那个时候，罗马是有11个的会堂，可见得在处罗马居住的犹太人是很多很多。关于罗马教会是怎样被成立的呢？传说纷纷。记不记得彼得啊？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使徒行传的12章， 彼得被天使救了出监狱之后就销声匿迹，除了在使徒行传的十五章在大公会的时候是有暂时略略地出现，是没有再提到彼得。所以罗马天主教就说彼得是去了罗马，他是建立了罗马教会，还是牧养了罗马教会二十五年那么久，最后是成为了罗马天主教的第一位的教宗。对于这个这样的传说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是绝对没有历史上的支持，历史上是没有记载到，连新约也都没有提及有这样的事。我们知道彼得其实是有家室，他是有太太的，马太福音的第八章、路加的四章还有哥林多前书的九章都讲到他是有家室是有太太。我们知道天主教的教宗是不能够娶妻，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若果彼得真的创立了罗马教会，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会不会不提及彼得啊？当然不会啦，是吧？另外我们知道保罗曾经在罗马被监禁两年，而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牧养罗马教会二十五年，他一定会去探保罗的监，是吧？但是新约圣经亦都没有提及这件事。保罗在罗马的监狱写了四卷的监狱书信，完全是没有提到彼得。还有一点呢，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而保罗他是要去罗马教会去兼顾那里的信徒，那就跟保罗一向的作风、一向的原则是有很大的矛盾。什么的原则、什么的作风啊？你看看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节，保罗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若果彼得真的建立了罗马教会，我相信保罗就不会这么希望去到罗马教会来到将这个福音的信息传给当地的信徒。所以我相信罗马教会不是彼得建立，甚至不是使徒所建立。那你说罗马教会是怎样被建立的？没人知道，但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记不记得我讲到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教会成立的时候是不是有圣灵降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当时提到是有很多人是从罗马而来的，使徒行传的二章十节。这些人可能在耶路撒冷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回到去罗马，然后建立罗马教会。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些人是由以弗所教会和哥林多教会移民去到罗马教会。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强的支持，因为在罗马书的十六章我们见到保罗好像认识很多罗马教会里面的会众。保罗从来没有去过罗马，怎会认得这班人？原因就是很可能他们在以弗所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认识的移民去到罗马。这班人是包括有犹太人，也都有包括是外邦人。其实早在保罗在树以弗所的时候已经是很希望去探访罗马。经文在树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一节，经文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必须往罗马去看看。所以我们见到保罗的心愿就是要去罗马，而神亦都是俾佢知道佢有一日係会去到罗马。当保罗喺树耶路撒冷遭受逼迫，过住好黑暗嘅日子，神係救赎佢，甚至係安慰佢话你唔使驚，你有一日係会去到罗马为我嚟到作见证。使徒行传嘅二十三章十一节。 但是起初在神的准许下，在神的容许下，保罗是被阻止是去到罗马。这个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三节是有提及到，起初他是去不到，所以他就写了这封信，罗马书信是给罗马教会，亦都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这一部罗马书流传于世，就是有神的默示，是充满了神学教义，有关因信称义的福音信息，是一部非常之重要，一封非常之伟大的书信。这一封信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系列，就是我们要开始讲的这个系列。咁罗马书嘅作者又系边个？罗马书嘅作者就系保罗。有好多嘅证据都可以证明罗马书嘅作者系保罗。其中一个就系有一个叫做马吉安马斯人嘅人。呢个人佢系保罗嘅跟随者，但系要注意佢教嘅系异端嚟。佢走歪咗路。咁你话异端仲可以相信嘅？在说神学我们不会跟随这个人，但是在历史的角度他说的东西值得相信，因为这个人他的出身是公元的85年去到160年，是很接近保罗的时候，所以我们绝对相信他说的就是罗马书是出自保罗的手笔。保罗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扫罗，记不记得扫罗啊？旧约都有一个扫罗，是吧？两个都是一样的名字。保罗其实是他希腊的名字，是扫罗希腊的名字。我们在香港出身，即是以前在香港出身的人就很清楚了，因为以前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是吧？我们每个人出世都有中文名字，又有英文名字，同保罗一样，他出世是有希伯来文的名字，但是亦都有希腊的名字。他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扫罗，希腊的名字就是保罗。保罗是出自便雅悯支派，其实两位扫罗都是便雅悯支派而出的。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完士师记啊？以色列人差啲将全个便雅悯支派毁灭，是吗？感谢主没有毁灭到，因为有两位圣经的人物都是出自便雅悯支派，两位扫罗。保罗大约在树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在树大扫出世，而大扫就是罗马在小亚细亚，即是现在的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保罗早年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耶路撒冷来到度过，在那里他拜了一个很出名的拉比，叫做加马列，加马列就是他的师父。加马列是一个很受犹太人尊敬的一个拉比。保罗和他的爸爸都是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就是犹太教里面最保守的成员。记不记得保罗，我们讲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早期是怎样的？他是敌对福音，是吗？与耶稣基督来到作对。他目击甚至是参与使提反的死刑的处决。然后他是逼迫基督徒，他要去到大马色来到将基督徒来到捉拿回去耶路撒冷。结果他就在路上与主相遇，大大地改变了他。与主相遇了之后，他就立刻传讲福音的信息。他在树大马色逃生了之后，因为大马色有人想是逼迫他，是追杀他，他逃离了大马色，去到死海东南边的阿拉伯，在那里他是度过了三年。那三年耶稣基督是亲自向他显现，给了他很多直接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启示。虽然保罗是其貌不扬，我们知道保罗是很细粒的，是吗？矮矮细细。正如就好像他的名字一样，保罗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微小的意思。 嗱，佢其貌不扬，但系神就俾佢有好大嘅内在嘅质素。神通过圣灵系俾佢有内在嘅力量。神系话佢听，神嘅恩典系够佢用，系嘛？哥林多后书嘅十二章九至到十节，亦都系因为咁样样，神藉住喺佢身上嘅圣灵帮助佢，系能够成功咁样样完成佢喺地上属灵嘅赛跑。嗱，保罗可以讲得系将基督教传俾罗马帝国一个最大嘅功臣。他在樹地中海大部分的地方進行了三次的布道旅程，是吧？在《使徒行傳》的時候我們都講過，他就不斷地孜孜不倦地來到傳講福音的訊息，而這個訊息是他曾經想毀滅的訊息，是吧？保羅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大大地被神來到使用。保羅最後的旅程又是怎樣？我们知道他是要带了给耶路撒冷的捐款回到去耶路撒冷。当他回到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一班的犹太人就诬告他，说他带领外邦人进入圣殿。他们的逻辑是什么？保罗和他外邦人的朋友是形影不离。保罗进入了圣殿，他外邦人的朋友没理由不去的。所以他们就说保罗带了外邦人进入圣殿，他们将保罗殴打捉拿，甚至是要判他死刑。有两位罗马的总督腓力斯和菲斯都，还有希律王阿基帕，都找不到保罗有任何的罪状。但是在犹太人首领、犹太人领袖的压迫之下，罗马政府不够胆释放保罗，仍然将他来到拘留。最后两年之后，保罗是要用他罗马公民的身份向罗马王来到上诉，于是就开始了一段很痛苦的旅程，因为保罗要去罗马来到见该撒王。在这个旅程他遭遇到风暴、沉船、海难，最后去到罗马。根据传统，保罗是被释放了，但是他再次是被逮捕，今次他就出不回来。根据传统告诉我们，保罗在尼禄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城是被处斩，他是被埋葬在罗马城以外的奥斯蒂亚这条路的上面。我们不妨看看为什么保罗要写罗马书。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将这个福音的信息传给罗马的信徒，是要去坚固他们。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很清楚，保罗告诉他，保罗什么属灵的恩赐要给他们呀，分给他们呀，就是保罗的教导。这个教导就是有关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这部书的主题。保罗就是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将因信称义的福音传给罗马的信徒。但是亦都有很多的学者，他们认为这个不是保罗写罗马书的目的，例如大卫包森，他不相信保罗写罗马书就是想传给罗马信徒这个福音的信息。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罗马书是很清楚，因为罗马书是有个首尾的结构，一头一尾保罗都讲了一个信息是什么呀？你看看罗马书的一章一节和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五节，一头一尾保罗都指出福音是神原备的救恩。这个夹住中间最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一头一尾都讲出福音的信息是神原备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世人所需要的，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而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五节，保罗说 我要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最清楚不过了，是吧？这个就是保罗写罗马书信的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呢，保罗是要将自己介绍给罗马的信徒。我们知道保罗是很希望去罗马，是吧？刚才我们讲了，他就是藉着这封信来到介绍自己。罗马书的十五章三十节说，弟兄们，我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藉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有没有见到啊？他是希望将自己介绍给罗马教会，等罗马教会的人认识他，可以做什么啊？跟他同心合力，可以一起为他来到祷告。所以他希望藉着这部书来到介绍自己。还有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八节呢，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或者西班牙去。保罗讲清楚给他们听，我要路过你们，经过罗马去西班牙，不单止希望罗马的信徒为他祷告，可能他们亦都能够给他一些经费来到支持他。成书的日期又是几时写的呢？写罗马书，其实有两部新约的书信是话给我们听，保罗写罗马书应该是他第三次的旅程，在树哥林多写。哪两部书话给我们听啊？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后书。其实我们是有五个原因，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个原因就是他收了捐款之后，在马其顿收了捐款之后，他是会回到去耶路撒冷。这个是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五至到二十六节话给我们听。而马其顿在哪里啊？马其顿就在哥林多的北边。第二个原因呢，保罗提及了有个叫做该犹的人。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三节，该犹就是一个哥林多人。第三个原因呢，保罗亦都提及以拉都。以拉都就是哥林多的师父，在罗马书的十六章二十三节。还有第四个原因呢，他是请菲比带信给罗马的信徒，就是罗马书的十六章一至到二节。菲比是哪个啊？菲比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坚格里就是在树哥林多其中的一个港口。最后亦都是最强的一个原因，就是在树罗马书的十五章十九节，保罗说他要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利古，到处传基督的福音。这一个就是他第三次的旅程。而记不记得他第三次的旅程结束的时候，他是要将捐款带回去耶路撒冷，给那里有需要的信徒。这个就是记载在罗马书的十五章二十五节。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听，保罗写罗马书应该是他第三次的旅程，是在树哥林多写这部书。你说为什么罗马书会放在我们现在手上圣经那里的位置，就是在树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呢？又在其他书信的前面呢？其实罗马书的成书的日期是在很多其他书信之后，例如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帖撒罗尼加前后书。那为什么会将这部书放在做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罗马书是一部教义的书，而且是有很强的福音信息，所以将它放在树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就是名正言顺。还有呢，在树每一部的新约的书信都有很明确的主题， 但是这些主题都能够在说罗马书里面能够找得到，所以将它编排在四福音和使徒行传的后面，在其他书信的前面，就是非常非常之的贴切的位置。罗马书又有什么特征？一共是有七个特征。我们知道罗马书是所有新约书信当中最有系统和最有逻辑。第二点就是它在新约书信当中是最多提及旧约，一共是提出多过60次，是所有新约书信当中是最多。第三呢，保罗写罗马书的语气和其他的书信都有些不同。那你说为什么啊？是不是出于保罗的手笔？绝对是。但是写作的原因是不同。保罗写罗马书不是说要去纠正一些错误的神学思想，或者是责备一些不健全的信徒的生活。他写罗马书的目的，我们刚才讲过，只不过是将福音的信息是传给他们，而这个信息不单止罗马教会，其他的教会一样是很需要。第四点就是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都是宗教改革的时候是很有影响力的两部书。马丁路德曾经讲过，罗马书其实是反抗天主教最好的武器。罗马书亦都是一部改变人生命的书。它改变了什么人的生命啊？它改变了奥古斯丁的生命。还有约翰韦斯利呢， John Wesley 呢，他是因为听了一篇有关罗马书的道，以致他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当然罗马书亦都改变了马丁路德和加尔文的生命。还有第六点呢，罗马书可以讲得是所有书信当中神学是最广泛最深奥而且文章是最优美的一部书。单单罗马书的一章一至到十六节就是一部小型的系统神学，所以是充满了神学的思想。还有在说罗马书里面是有很多重复的字眼出现，神出现153次，律法73次，基督呢65次，信心呢55次，罪48次，主呢43次，死亡呢42次，公义的义呢35次，还有很多其他的字眼，例如肉体、福音和神的拣选。有关罗马书的历史的记载和神学的主题又怎样？因为罗马书是一部讲教义的书，所以是很少提及到历史，但是保罗在说罗马书里面是引用了很多犹太人历史当中旧约的人物，例如第四章他是引用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第五章呢引用了亚当，第九章呢更多了，是撒拉、利百加、雅各、以扫、法老王。第九至到十一章呢，他是讲了很多有关以色列人的历史。第十六章呢，是给我们见到在第一世纪罗马教会的会员是有些什么成员。罗马书是很主要的、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从神而来的义，从神而来的义。神是能够是透过耶稣基督所做，称一个罪人为一个义人，这个就是叫做称义的道理。马丁路德他就是曾经用他自己的能力，用他的行为，希望来到守神的律法，成为一个义人，但他做极都做不到。到最后他明白到罗马书里面所讲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当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很开心， 他写出什么东西？他说于是我感到自己重生了，穿过敞开的门进入了天堂，所有的经文有了新的意义，以前上帝的公义令到我愤怒，但是现在呢对我来讲是说不出的甜蜜。他说因为我已经有了更大的爱。他说保罗这一段的经文对我来讲就是变成了一道敞开的大门，直通到去天堂。所以这一部书其实是很重要，很多人都不能够明白怎样是一个真正因信称义，能够是接受耶稣基督，怎样才是真真正正的信心，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好像马丁路德一样。所以这部书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这一部书所以是很重神学的思想。其实罗马书的一章至到十一章就是教义，我们说一个罪人怎能够是被神称为一个义人，怎能够是过住因信称义的生活，所以是充满了教义。但是十二章至到十六章呢是实践，怎样能够从我们个人或者是整体教会活出一个属灵的生命，活出一个蒙恩得救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这封书信的原因。一至到十一章是教导，十二至到十六章呢是实践，怎样教我们能够活出来。 J.I. Packer 他曾经讲过，他说新约是里面是有一部书是将全部圣经的内容连在一起，这部就是罗马书。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将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有系列这样有系统这样描述出来。保罗透过罗马书将整部圣经的教导释放出来，被人清楚见到圣经里面局部和整体的关系。罗马书是解释圣经和神学最好的起点。这个就是 J.I. Packer 对罗马书的评语，是非常非常之高的评语。既然我们说罗马书里面是充满了神学的教导，那究竟有些什么的神学教导啊？其实在第一章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一个小型的系统神学。其实很重要的是讲到神的属性。你看看有关神的怒气，有关神的拣选，有关神的爱，这个是第一章里面，亦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属性。耶稣基督是有神性的教义，耶稣基督是有人性的教义。还有呢第二章是讲到神的审判，每一个人无论犹太人无论外邦人都是罪人，每人都亏欠了神，每个人都是罪人。而在第三章呢讲出了人的堕落，但是神就能够藉着耶稣基督所做的称我们每一个罪人为义人，这个就是第三章。所以第三章就是称义的道理。而在第四章呢保罗用了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怎样被神称为一个义人，就在第四章。第五章呢讲出了罪的教义，但是不紧要，我们怎能够是与神复和啊？在第五章话给我们听，给我们见到神的恩典还有永生的教义。第六去到第七章呢是讲出一个基督徒怎样能够成圣，尤其是第七章我们见到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灵和我们的肉体的斗争，我们的身体的斗争。等阵我会是再讲多少少。第八章呢，头先第七章讲了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争斗，但是保罗在第八章安慰我们不用怕，神是会保守我们，圣灵是会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行完这条路，不单止是会成圣，还会最后得到荣耀，我们有救恩的保障。这个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九至到十一章呢，保罗是回到来讲以色列人最后会怎样， 现在世上是有很多错误的教导，就算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都很多错误的教导，认为教会已经是代替了以色列，没有这件事，神绝对没有放弃以色列。十二至十六章呢是实践的部分，在十二章讲出很多属灵的恩赐，怎样在教会来到侍奉神、因为是实践嘛，是吧。十三章呢怎样服从掌权的，十四至到十六章呢，其实我跟大家讲了很多的了，记不记得全教会讲罗马书的十四十五章啊，英文堂、国语堂和粤语堂都讲过。我那时讲过怎样能够活出我们的自由，样样我们都可以做，但是不是样样都有益。保罗给了我们有很重要的教导，在十四至到十五章。因为罗马书是一部这么多神学的思想的书，所以罗马书有很多的经文都不容易明白。例如第五章是讲到原罪，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所有的人都变成罪人了？你说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啊？去到第五章我们会解释。另外呢，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所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够被称为义人，都能够得救，又是一个人带领这么多人、成为义人，你说怎么可能啊？去到第五章我们是有很清楚的解释。第七章呢，我刚才讲过是讲到基督徒、内心的争斗，是吧。有很多人说，咦，第七章讲的不是基督徒来的，是非基督徒，是一个未接受神的人。但是有些神学家说不是，是讲的基督徒，甚至是讲的保罗自己。但是也都有神学家不同意，去到第七章我们是会有解答。然后第八、第九章呢，亦都是不是容易解释的经文，讲到神的拣选和神的主权。喂，神做晒啦，他的拣选，他的主权，那人的责任，人的拣选，人的 free will 在哪里啊？去到第八、第九章我们亦都会是 有解释。然后第九至到十一章呢，我刚才讲过很多人说神已经放弃以色列，没有这件事、去到九至到十一章、我们就会见到。第十三章呢是讲到要服从地上掌权，很多基督徒其实就走了两边的极端。一个极端是什么啊？完全忽视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所讲，他们不服从地上掌权的政府。但是另外那边呢，有人说我们要服从到底，就算是极权主义下的奴隶制度，我们都要服从。这两个就去到极端了，是吧。一边是不服从，一边是服从。看看保罗怎么说。所以我们见到这个系列，我们会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基督徒生活当中时时有的这些问题。但是不单止这么多，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罗马书的大纲是怎样？保罗的作风，他的书信一开始就是怎样啊？问候介绍，是吧。结束呢就是问安祝福。但是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很清楚给我们见到主题，是神藉住耶稣基督所做的，是能够令到一个罪人被称为义人，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其实保罗是用了一个法庭的格式来到写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召了犹太人、外邦人都在神的面前定他们的罪，个个都犯了罪，你们个个都是罪人。然后呢，保罗摇身一变就走了去辩方，不再在控方，变成辩方的律师。他说、不用怕，透过耶稣基督所做，每个人都能够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你们的行为。跟住控方就怎样、大叫作反了，作反了，若果是这样做、 仲有人会守神的律例典章的？你不是教人鼓励人去犯罪咩？你这样。然后保罗就解释，他说不是啊，这些全部都是神的恩典，神是能够帮助我们，给我们是有得救的保障，救赎的保障，不用怕打风都打不甩，给我们见到我们基督徒是有主内的自由，是有主内的胜利。这个是一至到八章，但是九至到十一章呢，刚才讲过了，真的很不幸，很多基督教的人，很多甚至出名的牧师都搞错了。我上个礼拜才听了一篇道，有个牧师说神给以色列人的地的应许，给以色列人地的应许是有条件的。这个牧师说所有神的约都有条件的。好对不住，他是大错特错。阿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都是无条件的。大卫的约不会因为在大卫的王朝曾经有很多邪恶的王出现而否定大卫的约。就算有一个王好像耶哥尼亚这么邪恶的王，神甚至指着他说你的后裔必不亨通，你的后裔没有人能够坐上大卫的王位，甚至神早就照样大卫的王朝到最后都会重新被建立起来。那你说阿伯拉罕的约为什么是无条件的？很清楚的，你走回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五章，当阿伯拉罕问神，他说我怎知道你给我地的应许，给我和我后裔地的应许是可以应验，是会应验。神说我和你立约，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当时立约的方式是用近东当时立约的方式，就是立约的两个人将动物破开一半摆在路的两旁，然后立约的人两个携手经过，就是说哪一边违约的就是好像这些动物那样死无全尸。那你说阿伯拉罕一定是跟神一起走过了？不是的，你看经文怎么说，神使到阿伯拉罕睡着了觉，是神以火柱的形象是经过了这条路。神说这个约是我个人来到承担，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事。其实这个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是哪个的后裔？阿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每个人都归入了这个约，是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啊衰了了你不得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事啊？没有这样的事，是吗？阿伯拉罕的约是无条件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说，神在430年前所立下的应许不会被摩西的律法来到废去，就是说不会因为你的行为令到神给你的应许没了。以色列都是一样，是被神拣选的。你看回生命记的第六章第六节讲什么？经文叫以色列人做神神圣的子民。以色列人何德何能啊，成为神神圣的子民，这个是神的拣选，将他们分别为圣，就是好像神拣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将我们分别为圣一样。是不是因为你的行为啊？不是。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所以神给以色列人的地打风都打不甩，这个牧师是混淆了阿伯拉罕的约和摩西的约。摩西的约是什么啊？就是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讲，有阿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阿伯拉罕的约是我们每个人得救被神拣选，他拣选以色列，这个是阿伯拉罕的约。摩西的约呢，成为了神的儿女就有家规的了，是吗？这个就是摩西的约。所以在说利未记的26章、生命记的28章，神和以色列人说，你们守约的我会祝福，你们违约就怎样，我会咒诅。不是失去你们的地， 你们甚至在利未记的十八章二十八节，你们不守约是会从这个地上被赶出去，是有这样的经文。而的确以色列人屡次是被神由这个地赶出去，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神每一次都带领以色列人回到去他们应许之地，因为这个地是神赐给以色列人，当他们不服从的时候会暂时是被赶出去。这个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千万不要混淆。好可惜很多很好的牧师都混淆了这个这样问题。在说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不是保罗事后加上去，不是插曲来的，神是很挂住自己的以色列人，他的心里面就时时是思念住以色列人，所以当他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信息的时候，他要讲给以色列人听，神是没有放弃到你们，你们是仍然最后是会得救。在书这三章的经文讲到以色列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保罗讲给他的同胞听，神是没有放弃到他们。在书十二章至到十六章，我刚才讲过了，就是实践的部分，是吧？实践的部分，我们怎样活出这个神的义，我们怎样能够活出这个自由的生命啊？首先就是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到二节，将自己的心心献上当作活祭，是吧？刚才彭长老都跟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开始就是将自己献给神先。然后呢，十二章的三至到二十一节讲了有很多很多的属灵的恩赐，我们怎样在说教会来到侍奉神。然后十三章呢是要服从掌权，然后十四、十五章呢，我同大家已经是分享过了，怎样在说个人、教会整体活出这个属灵的生命，活出这个自由的生命。我在说讲十四、十五章的时候都同大家讲过，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见到有很多的事情是跟真理无关的，就好像保罗在十四、十五章所讲到守节期和是吃了祭偶像的肉，这些全部都是与真理无关。真理无关的事，我们就要大家来到妥协，不要拗，不要大家来到斗争。但是若果是与真理有关的事，我们就绝对是不会妥协。这个是清清楚楚是圣经的教导。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走回来看，我们为什么要读罗马书啊？因为罗马书话俾我哋听，一个罪人点样系真真正正嘅能够得救。我着重真正呢个字，好多人都认为自己得救，但佢哋唔明白真真正正罗马书入面嘅教导，点样能够真正得救啊？行过呢条属灵嘅路，又成圣得到荣耀，最后系能够系与主同在。一个基督徒要明白基督徒的生命怎样活出来，是要明白罗马书里面的真理。罗马书可以帮助我们解答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刚才讲过了，是吧？罗马书里面每一句句子甚至每一隻字都是很重要，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思想。有人说罗马书的贡献是大过所有其他新约的书信，亦都有人话喺历史当中每一个基督教复兴嘅运动，你都能够追源追到去同罗马书有关。但我哋见到马丁路德就系一个例子，佢读咗罗马书之后，佢真正明白到因信称义嘅道理，俾佢有好大嘅启发。佢系脱离咗天主教，佢建立新教，系嘛？以致我哋系有今时今日嘅基督教。所以罗马书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书，愿意神都是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亮光，能够明白罗马书真正的道理，以致我们是能够真真正正地成为一个神的儿女，能够将我们的自由，将我们从神而来的义是能够活出来。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是有罗马书这部书，一部是充满了教义，给我们知道一个罪人怎样能够真真正正是被你称为你的儿女，怎样能够真真正正的因信称义，得到成圣，以致是最后得到是荣耀。主啊，愿意你都是给我们是有亮光，给我们是有智慧，能够是明白书入面的道理，亦都能够是给我们有这个心，不单止是成为我们头脑上的知识，但是亦都是能够将这些知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活出来，以致是能够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能够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